第38集，血战到底。拉文凯斯，这位来自黑鸦堡里的领袖，飞奔向前，冲到战士们中间，拔出利刃，高高举起，亲自带领骑兵们奋勇当先，步兵们紧随其后，再往后是手握长弓的弓箭手，准备再次降下箭雨。 我的勇士们，跟随我，驱逐黑暗，勇往直前！ 拉文凯斯冲在军队的最前方，挥剑就砍。军中号角鸣响，箭矢齐飞。暗夜精灵朝敌人冲了过去，他们胯下的夜刃豹在恶魔面前也不甘示弱地发出阵阵怒吼。在骑兵靠近的同时，弓箭手们松开弓弦，前排的恶魔被冲锋打乱了阵脚，有许多人倒在飞剑之下。和拉文凯斯领主预想中的一样，敌军打头的战队陷入混乱。凭着夜刃豹的狡捷，骑兵们深入敌阵，虽然邪能卫兵身材庞大，还是有不少被暗夜精灵的长枪刺穿，盔甲破碎，血肉模糊。这一波冲锋暂时遏制了燃烧军团的攻势，夜刃豹造成的伤害更大，对着他们身前的敌人又抓又咬。步兵们趁势冲上前去，填补军阵中的空隙，对着敌人大力劈斩。骑兵看着长枪渐渐没了用武之地，便也拔出随身的佩剑与敌人血战到底。在后方，弓箭手们也在继续弯弓射箭。拉文凯斯领主此刻冲到了另一排骑兵的战队中，他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寻找着最薄弱的突破口。罗宁与伊利丹也没有闲着，罗宁用一道法术凝固住了空气，仿佛把天空砸在了一群敌人头上。与此同时，伊利丹也在重复着之前那道魔法，将黑暗能量幻化成触手，每次都能同时消灭好几只恶魔。月之守卫们也在竭尽全力，虽说他们的魔法聊胜于无，总还是有所注意。然而无论他们再怎么尝试，也还是摆脱不了与永恒之境连接中断的影响，变得越来越沮丧。这时，一名暗夜精灵法师突然尖叫着向后倒去，皮肤化成了浓水。在他跌倒的一瞬间，地上只剩下了浸泡在血肉汁液中的一团白骨，其余的月之守卫全部都惊愕地注视着同伴的尸体。拉图修斯及时下令，命令他们继续战斗。罗宁飞快地打量着燃烧军团的战队，寻找着魔法的源头，很快就在后排发现了那个邪恶的身影。那位施法者看起来跟邪能卫兵有些相像，但是身后拖着一条酷似爬行动物的狭长尾巴，盔甲也更显华丽。他的盔甲外面还穿着一件黑红双色长袍，此时正在专注地观察着战局，显然比那些冲杀在前排的恶魔更有智慧。虽说罗宁从来没有和这样的对手打过照面，但他立即认出对方正是艾瑞达术士。这些家伙不仅是燃烧军团中的施法者，还充当着恶魔大军的军官与谋士。可惜那名术士误以为是月之守卫释放出了那一道最具杀伤力的魔法，从而让罗宁抓住了反击的机会。那名术士打算再次施法，可就在他刚刚念完那句黑暗咒语的一刹那，罗宁立即出手反制，将他弹回到对方身上。恶魔惊惧地看着皮肤从身上剥落，长有利齿的大嘴发出完全不同于人类的喊叫声，转头看着远处的罗宁。这是他临死前所做的最后一个反应，那恶魔的嘴还在越裂越大，可那是因为此时再也没有皮肉能够收拢他的下颌。起初，那个无皮无肉的身影还站在那里， 紧接着那具骸骨便倒在地上，消失在邪能卫兵们的脚下。失去统帅后，燃烧军团的那支分队变成了一群无头苍蝇，暗夜精灵则越战越勇，打得恶魔的先锋战队溃不成军。 我们要赢了！ 拉文凯斯身边一位年轻的军官大喊，军队的士气大振。可就在前排恶魔倒下后不久，又有更多冲了上来，斗志只增不减。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手持鞭子的末日守卫，拼命抽打着爪牙们向前冲锋。越来越多的地狱犬拼了命的想要冲破对手的防线，消灭躲在后面的施法者。两只地狱火横冲直撞，连人带爆的把骑兵们撞到两旁，四处都是暗夜精灵的惨叫声。暗夜精灵的战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，恶魔们势如破竹。 停住，不能让他们冲进来！ 他一边喊一边率领骑兵们迎战强敌，亲手斩断了一只地狱犬的触角，将利剑插进他的脑袋。一头夜刃豹冲着恶魔士兵扑了上去，用利爪和尖牙将那敌人撕得粉碎。战舰上的缺口渐渐缩小，终于消失了。暗夜精灵稳住了阵脚，然而守军们还是颓势难挡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不管暗夜精灵杀死多少身穿盔甲的恶魔士兵，似乎都会有双倍的恶魔援军冲杀上来。罗宁怒骂着又释放出一道法术，将一连串致命的闪电箭打在燃烧军团的恶魔身上。虽说他的力量仍然强大，但要是能够利用永恒之井，他造成的杀伤力恐怕会比这还要可观。更重要的是，暗夜精灵现在全靠他和伊利丹为战队提供魔法支持，可不管是他还是伊利丹，都不可能同时顾及到每一个方向。伊利丹求胜心切，不计后果地透支着自己的法力，很快就面露疲态。而罗宁的情况也没比他好多少，如果能与永恒之井建立连结，两人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在节节败退的暗夜精灵军阵中响起越来越刺耳的惨叫声，邪能卫兵们发起迎头痛击，连冲带撞，地狱战犬把步兵撕成了碎片。末日守卫一跃向前，冲进精灵中间，扬起手中的武器奋力挥打，从四下里冲出无数地狱火，噼里啪啦地砸在守军头上，像极了暗夜精灵先前射出的漫天箭雨。又有一名月之守卫发出尖叫，这次是因为一只地狱犬冲到了他面前。四名士兵赶忙斩断他的触角，将手中的利剑插进他的胸口，却还是没能挽救那位法师的性命。弓箭手们再次拽动弓弦，可箭矢在飞出后立即调转方向朝他们飞了回来。许多弓箭手见状撒腿就跑，几名反应较慢的被这惊天逆转吓得愣在原地，瞠目结舌的被自己的飞箭射穿咽喉和胸膛。罗宁在敌军中张望，却没有找到施法的艾瑞达术士，他又恨恨地骂了一句，遗憾自己不能以一敌众，采取的对策也不像预想中的那么奏效。我们要败了，无论多么奋不顾身，士兵要想打赢这场仗，绝对离不开月之守卫的支援，而月之守卫们需要永恒之井的力量。当时在黑鸦堡垒，马法里奥曾经说过，他打算消除上层精灵设置的那道结界，但那已经是在许多天之前了。现在看来，马法里奥想必没有得手，很可能已经遇难了。 大人，我们战线又被攻破了！ 稳住！ 罗宁决心不再去想马法里奥，全心和敌人血战到底，为了胜利，也为了温雷萨和孩子。他仿佛是在心中与爱人道别，再次将全部精神汇聚在那看似无穷无尽的恶魔军团上，想要释放出另一道毁灭性的魔法。尽管他深知自己已经无力扭转败局，恶魔当前，谁又有力量改变这一切呢？